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首先呢，要介绍两位爱书人啊，两位来自亚马逊的爱书人。那么他们呢，一位是，如果是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会知道啊，一位是范军，我们这个节目的老朋友了。你好范军。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再次来做客。 他是亚马逊中国图书产品线的高级营销经理，也是亚马逊编辑推荐这个团队的啊负责人。另外一位呢是他的搭档，他也是来自亚马逊中国，但是他是亚马逊中国图书的采购经理，是编辑推荐项目的一位编辑，他就是第一次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们来说书的这一位先生。尹亚新，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尹亚新，非常开心能第一次来参加咱们这个节目，也希望我们能亚马逊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好书。 介绍过人之后，下面我们就要公布这个编辑推荐的书单了，有请二位编辑。 好，我们第一本书呢是亚洲地区资深媒体人陈文倩他最新的时评杂文集《树不在了》。 第二本书是《你的身体是一切美好的开始》，这本书是好莱坞巨星卡梅隆·迪亚兹为女性朋友写就的健康指南。 第三本书呢是中信的起点系列，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从零到一》《致富战争》他们的姐妹篇《创业维艰：如何完成比难更难的事》，是一本经管类的书籍。 啊，第四本书是一本非常经典的书，大家听名字应该就很熟悉，《光荣与梦想》，它是老版的这个老书的新版。 第五本书呢，它叫《人在纽约》，它是布兰登·斯坦顿，一个美国屌丝凭借一部相机逆袭人生的照片作品集。 第六本书其实它是一套书，叫做《心理罪》，那是犯罪小说的系列。 第七本书呢叫《万万没想到》，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相信大家都已经应该很熟悉了。他获了很多的奖，比如说刚刚获得了第十届的文津奖获奖图书，然后它是一本科普类的书籍。 接下来的一本叫做《万物创世》，这是一本德国漫画家野心勃勃的漫画宇宙史三部曲之开篇之作。 好，下一本书我们带来的是亲爱的小孩，原谅我不能陪你长大。这本书它是一本非常温情、非常值得一读的，家庭温馨的小说类，小说纪实类书籍。 那最后一本带给大家的叫做《菊次郎与佐纪》，它的作者呢是非常著名的日本导演北野武。他在这本小书里面回忆了他自己的父母，讲述了他家庭故事的这样的一本温馨的书。 好了，刚才呢两位编辑啊已经啊把我们这一次专辑的书单跟听众朋友们公布出来了，为了方便听众朋友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他们进行沟通，在这儿呢我也把这十本书再一次重复一下书单：树不在了，创业维艰，如何完成比难更难的事，人在纽约，万万没想到，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亲爱的小孩，原谅我不能陪你长大，你的身体是一切美好的开始，光荣与梦想，心理罪，这是一套书，一共是有五本。万物创世，菊次郎与佐纪。很多听众朋友啊，在面对现在啊，真的是书海一样的书的时候啊，特别难以去选择到底要看什么书，或者说选择什么样的书。那这一次啊，亚马逊编辑团队呢，就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了应该都是比较新的啊， 对， 十本书。这十本书是不分排名先后的。刚才听众朋友们可能会听到一个顺序，那实际上是他们说的顺序，并不是说这十本书有好有坏，因为这十本书包含了不同的一个范围，你看有小说对吧？还有杂文。还有 健康类书籍，还有漫画， 对， 还 有 经管类， 对对，而且还要特别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刚才我们说到一套漫画书啊，这个《万物创世》，那这本 这是一本书，实际上它是一套，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作者什么时候把剩下的那些来完成，然后呢把这一套给出完。但这样的一本书呢，其实不仅仅适合大人，有一些喜爱科技的呀，或者说对古生物感兴趣的朋友，小朋友也可以同时看。 对，因为它中间画了大量的恐龙，因为它参考了很多，不管是来自电影还是来自于科普书籍的那种恐龙的形象，然后去用自己的漫画的方式，然后把它非常形象的描绘出来恐龙的这个发展史。 我们刚才呢是把这样的十本书呢跟听众朋友们公布了书单，我们就从刚才说到的第一本书啊，这树不在了开始，有请我们的新人，我们读书俱乐部的亚马逊中文图书编辑推荐团队的新人李亚欣来给听众朋友们做介绍。 头衔好长，主持人你受苦了。 是为了方便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好跟李亚欣进行更好的沟通。 OK， 欢迎大家和我沟通。那接下来我先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这一次介绍的第一本书《树不在了》啊，这本书它呢是亚洲地区资深的媒体人陈文倩他写的一本这个时评的杂文集。这本书呢，它主要针对的是台湾地区，那在经济可能日渐式微的这种状况下，他们的年轻人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在整个台湾的经济在有一些发展的平缓，他们年轻人面临了更少的机遇，然后他们可能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同样和我们一起面临着非常高昂的房租，甚至于这个房子的价格，他们和我们一样也在每天都在为基本的这个生活所去奔波忙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陈文倩以他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视角去给当代的台湾的年轻人和他们沟通以后，写了一本这样的一个杂文集。比如说我觉得这本书它非常大的一个参考的意义，就是在于台湾在经历了高速的经济的发展的这么过去的几十年以后，它现在它的经济没有那么的快速了。那我们中国可能比如说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我们可能也会面临同样的局面。那么这本书的借鉴意义就在于陈文倩他以台湾人对台湾人的一种描写，然后告诫我们一些大陆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如果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以后平稳下来，我们个人机会比以前少，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是应该愤怒呢？我们是应该大声抱怨社会呢？还是应该轻声细语活出自在？好，比如说我给大家介绍一篇文章，叫《给年轻不抱怨的你》。那这篇文章呢有这样一段话，我觉得是非常的打动我的。就是他前面介绍了一下当代当今现在世界的脚步非常的快，美国页岩气开采成功了，欧盟各国政治精英决心捍卫欧元等等，在这种宏大的政治经济的全球的背景下，那么台湾的当代的年轻人居然对这些事情可能接受的新闻曝光也好，还是说他们对于自己对于这些信息的这个获取来源也好，都是相对于比较闭塞的。那么而我们的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而我们的孩子无论打开电视新闻报纸或网络，他们可能是世界上被弱智化最低能的信息集中营囚犯之一。那么提到这一点，我觉得那就是非常对我们大陆的这些当代的年轻人非常有借鉴意义的，就是在于 你要保持一个全球化的视角， 你要保持一个包容的心态去看待世界上各地的新闻，去了解他们，去把自己放入到整个社会的大背景的环境下，你才有可能去谋求更好的发展。 好，下面这本书呢由我们的年轻的老编辑范军来给大家推荐。 好，年轻人有了怨气，除了不抱怨应该还能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个不那么年轻的人给我们的一些建议。 哎，挺年轻的，他72年出生，1972年出生 啊，那40多岁了啊， 是吧？现在40多岁算年轻人。 对，不错。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就是卡梅隆·迪亚兹的这一本《你的身体是一切美好的开始》。因为这本书就在我的手边，然后看到他这个本人非常美丽的微笑的这种平和的微笑，对着这个所有注视他的人，其实是一种很好的感受。那么这本书呢，它并非一本那个节食瘦身书或者一本运动的养生书，它其实是在告诉女性的读者怎么样能够 爱护你自己的身体，怎么样能够成为最美丽、最健康、最自信的那个女人。 嗯，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其实非常值得女性读者来去看，去看一遍，然后或者是男性读者作为礼物来送给自己的朋友，女性朋友。 哎，要强调一下啊，很多朋友呢在看到这本书《你的身体是一切美好的开始》的时候，又加上这个大封面上是有一个卡梅隆迪亚兹的照片啊，大家会想这是一本明星书。 嗯， 其实特别要说一下，当然了，这本书肯定是一本明星书，因为有卡梅隆迪亚兹给他做代言，但是他有另外一位作者啊，桑德拉巴克。那么他们两个人呢，其实是根据卡梅隆迪亚兹为什么保持了这样的一个好的状态，有一位专业的人士来写了这样的一本啊非常专业的怎么保持一个很好的身体的书。在这本书当中呢，它其实分了三个部分，一部分呢是营养篇，另外一部分呢是健康篇，还有一部分呢是心灵篇，告诉大家呢，就是说你要选择什么样的食物，你吃什么才能够保持健康。然后还有呢，就是健康篇实际上谈到的是你怎么去锻炼身体。 下面一本书是《创业维艰：如何完成比难更难的事》。那它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起点系列的书，和以前我们推荐过的《从零到一》啊，《致富战争》，这都是同一个系列里面的。拿到这本书的时候，你封底就能让你眼前一亮，像 Facebook 就是脸书那些国外的顶级的这些互联网企业的联合创始人或者他们的 CEO 集体为这本书背书啊。 嗯， 硅谷年轻企业家的管理导师本若兹维茨的强霍兹维茨的强大影响力真的是可见一斑。那这本书前三章他讲述了作者他的创业公司在经历了数次破产，股价暴跌，然后媒体讥讽如注，恶评如潮，三次大规模的裁员之后，通过他正确的一些判断决策运作而绝处逢生，逐渐转危为安，最后又以16.5亿美元的高价卖出。所以在大家读前三章的时候，你能够被作者非常生动有趣的描写如临其境，你有时候会感觉到非常开心，有时候也因为他们濒临破产或者是遇到什么样的危机而紧张的捏把冷汗。那么这本书的后六章是真正的干货，大家读完以后就能知道作者的功力之深。那么这本书和市面上其他所有的经管类的书籍都不同的是，它是从反向入手，也就是其他的经管类书籍都告诉你怎么样去把事情去做好，而这本书是真真正正的告诉你怎么样在你有问题碰到危机的时候一步一步的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但是啊，亚欣，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更适合有一些比如自己开过公司的人来去阅读。虽然它是一本经管类的书啊，因为有的书呢，我们可以说是空手套白狼，白手起家的朋友适合看。但这本书里面呢，有一些内容，比如说如何裁掉高管，比如说可以从朋友公司挖人嘛。如果您要是没开过公司的话，可能这些内容对您不适合。但我觉得也可以作为一种了解，一种猎奇，我们看看别人怎么开公司的。 是的， 或者说如果您是高管，您看看这样的书，您怎么避免被裁掉。你就能够有一些了解了。 而且现在其实国家不是从政府层面就号召更多的年轻人走入创业的行列吗？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创业之心的年轻人，其实可以在创业之初然后就来了解一下创业的艰辛，也是很有帮助的。因为这本书我也分享给我的朋友，就在创业的朋友，他们看完了之后真的是觉得说非常有干货，然后觉得对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些困境然后是有帮助的，所以他们觉得这本书评价对这本书评价还蛮高的。 但有一个问题，如果这本我现在已经知道这本书《创业维艰》啊，在实体书店也好或者是在网络书店卖的都非常好，这样就会有不少人都看了这本书。大家可以不可以想象一下，会有好多人看了这本书以后按照这本书去做，那公司就都变成一样了。 你这个问题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担忧，因为每个人遇到的问题它是不一样的，而且这本书也不是金科玉律告诉你一定要怎么做你才能去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去把事情做好。大家可以从这本书里面去举一反三，去找到一些共同的点，然后如果真的是遇到类似的问题了，可以去找一些灵感去解决，所以不用担心你那个问题了。 那我再问亚星另外一个问题，你说这本书的这个销量这么高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有这么多的人要开这么大的公司吗？ 小公司一样可以看啊，我的朋友都是在开小公司，他们说看完了这本书他们最大的感受就是说，多小的公司跟就是跟大型的公司，其实只要是公司不管它规模有大有小，他们所面临的问题都会是相同的，可以借鉴的。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的这本书叫《光荣与梦想》，那写的是从美国从1932年到1972年之间这个40年的美国历史。这本书之所以让这么多的读者一直念念不忘啊，然后大家都称它为伟大的一个作品，是因为这个作者 威廉曼彻斯特呀，他本身就是一个就是新闻写作的这样的一个大家，于是他在写历史作品的时候呢，可以用新闻的手段，然后来把这个很多的细节，然后和社会宏大的背景能够非常巧妙的穿插在一起，让你在阅读的时候一直能感受到这个有故事性、趣味性，但同时呢，又涵盖了大量的信息。他在这个用了150万字啊，写了很多当时美国特别重要的事件，包括大萧条、罗斯福新政、二次大战啊、肯尼迪遇刺等等。我觉得就是，美国史上很罕见有这样一本非常权威的，然后又全面的、客观的、又好读的这样的一本历史书，所以这才是这本书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的原因。 哎，下面我们要推荐哪本书呢？ 好，刚才我们说了美国40年的历史以后呢，我们来看一看美国的著名的城市纽约。那下面一本书呢，就是《人在纽约》。《人在纽约》这本书，它是斯坦顿这样一个美国屌丝，凭借一部这样的凭借一部相机逆袭人生的作品集。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怎么一部作品集就让他逆袭人生了？是因为他在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和讨论，就是关于《人在纽约》。 哎，初看到这本书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一本照片集吗？为什么这本照片集引起了这么多人的关注呢？为什么这本书能够像刚才雅欣说的，让一个普通人变成一个有名的人了呢？ 是这样的，这个作者他在纽约的这3年走了上千里的路，他从他的作品中挑选多出了6000多张照片，6000多张又挑选出了精选了400多个精彩的瞬间，这些每一个瞬间都是他和主人公经过紧密的交谈之后，他们达成的一个美丽、动人、有趣、鼓舞的一张图片。然后这里面，每一个图片下面都有作者对于他们当时被采访的那个人当时人生状态的一句话的一个小小的总结，所以他让你读起来以后，第一既有趣生动，第二他又是非常的有正能量，非常的积极向上，有意义。 下面咱们怎么也得说说小说了是吧？ 我来一本小说，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还是中国作者写的一本小说，写的还是犯罪类题材的小说。刚才我跟主持人在下面私下有讨论，我们之前都是完全不看中国作者写的犯罪小说的。我本人也是，我比较喜欢欧美或者日本的这种推理小说跟犯罪小说，但是《心理罪》这套书却彻底的征服了我，尤其是他的5本中间的2本叫《教化场》跟《暗河》，我个人都觉得是巅峰之作，毫不犹豫的打了5星，然后看的是心潮澎湃。我觉得最重要的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心理罪》它的作者，这个作者本人呢叫雷米，他是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犯罪心理学的教师，他非常精通的是犯罪心理学跟刑侦学。那其实呢，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就首先第一个特点就是能感觉到这书特别接地气，就是中国的警察怎么做事儿，我们怎么破案，然后他们之间的那种情感，他们那种互动，而且还有就是中国特有的一些犯罪题材，包括说贩卖人口啊，包括说一些心理问题啊等等，然后都能够在这个作者这个作品本身能够看得到原型，其实就是那个亲切感是很强的。 我要强调一下啊，我本人是一个胆儿比较小的人，就是像这种探案的书啊，就这样的一些书我看的非常少，基本上不看。所以我也提醒大家，如果是胆儿比较小的朋友看这本书的时候，您千万别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人看完睡不着觉。 我们一个编辑的确是说他晚上看的时候会害怕，会心虚，还是一位男编辑 啊，这本书有这么可怕呀？说过小说之后呢，下面这一本书应该是2015年文津奖的一本获奖书，万万没想到，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那交给我们的亚星来给大家做相关的介绍吧。 这是一本获奖无数的书，然后他这本书非常的有趣、有料、有价值，然后这信息量里面非常大。然后我给大家重点的说一下这本书的作者，他1999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然后现在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物理系的研究员，所以由于他有过硬的这种理工科的背景，为这本书整体的理性以及逻辑做了非常好的一个保障。那这里面他用了非常多的一些数据模型，用了非常大的一些用了现在非常热的一些大数据，然后去讲给大家听这些非常有趣非常好的一些案例。那这本书 有人说他是用理工科思维去理解世界，那其实更精准的说法是他用反我们常识的一些思维，反我们感性的一些理性的一些知识，去给我们诉说这个世界你所看不到的一面。 对，我自己阅读的感受还是觉得他的视角很独特。 来说这样的一段吧，现在很多朋友都热衷买彩票啊，在这本书里面就关于彩票有了这样的一个说明，而且这个说明呢是和概率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来听一听。如果一个人呀总买彩票，他中奖的概率呢总会比别人大点吧。的确，他一生当中啊中一次奖的概率比那些只是偶然买一次彩票的人大，但是啊当他跟上千万个人一起面对一次开奖的时候，他不具备任何优势。他之前所有的努力对他在这次开奖中的运气没有任何帮助。一个此前从来没有买过彩票的人呀，完全有可能，而且有同样大的可能，在某一次开奖当中把最高奖金拿走。中奖呢既不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也不是上天对他所的不也不是上天啊对他的垂青。不中呢不等于任何人跟他作对，这就是随机，你没有任何办法左右结果，这就很容易理解了吧。我想用这样的一个彩票中奖来讲这个随机性，讲这个概率的随机性，大家应该都能听得很明白。在这本书当中这样的例子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哎，一些啊这个对你来说最重要就是 印象最深刻的， 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内容呢？ 这样说吧，咱们在伦敦奥运会期间，伦敦奥运会为所有的运动员准备了15万个避孕套，但是在5天之内就被用完。当时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公众人物发表自己的观点，有说运动员他们平时这个压力大，然后运动量大，花心，然后说了各种各样的论断。然后但是呢我们这个就没有人多问一句，这个数量级背后到底它更合理的逻辑是什么。到后来用数据说明，事实上是有非常多的人把这些免费的避孕套拿到他们自己的国家转手卖出，然后挣取一点的这个利润在里边。所以这就是用一种有趣的案例提醒我们的读者，凡事你要多思考，要去客观的看问题，而不只是停留在和各种各样的感情层面的那些共鸣。 好了好了，这个时间飞逝啊，我们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要感谢两位来自亚马逊中国图书的爱书人范军和尹亚兴的详细介绍。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再见。 好像被风刮走，刮遍整个地球的那种，在我爱的城市是谁把冲动说成青春起躁动，以为还是不留一个人，你沉默两个人太啰嗦，有话题的时候认定你是好朋友，如果灿烂星空自己不够闪躲，才不会担心坠落那么多。别带我到太高太远太险我看不见的地方，白雾山岗总有蜘蛛网，没有人在身旁指引方向，原来我只是看起来匆忙，把我的失眠时间拖延一个礼拜以上，记忆力又下降，明明说好早起看太阳又生怕遗忘，随时随地竖起我翅膀，从家门口路过没我要的花朵，可是几年来一直在汲取着，趁着你的肩膀还能撑得起

北京时间13点整。FM 九